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但对食品安全领域的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坚持零容忍。 据了解，上述六起案件的查处，市场监管部门不仅聚焦单独门店，也对区域内同一品牌所有门店进行排查，同时对企业总部和区域分支机构进行约谈。党倩英，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充分利用监督检查、抽检监测、媒体监督、投诉举报等途径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综合运用信用联合惩戒等手段，对违法者及上下游相关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不断加大严惩重处力度，对暴露出的问题冒头就打，对违法者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并坚决处罚到人，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央视网云上启动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京市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十三五以来，全国单位 GDP 能耗继续保持大幅下降，节约能源约6.5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亿吨。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单位 GDP 能耗大幅下降，十三五期间节约能源约6.5亿吨标准煤，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钢铁行业提前完成1.5亿吨去产能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序推进，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态势初步遏制。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启动仪式系统梳理集中展示了十三五以来我国节能降碳工作的主要成效及碳达峰、碳中和重点工作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 那么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完善碳达峰、碳中和的一加 N 政策体系。那么关于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近期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检查，督促各地压减拟上马的两高项目350多个，减少新增用能需求2.7亿吨标准煤，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启动仪式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重点行业企业节能降碳承诺活动，激发企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内生动力，部分代表性企业做出节能降碳自愿承诺。在今年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我国还将启动开展百项节能降碳标准提升活动，加快推动节能降碳标准制修订工作。孟伟介绍， 我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制修订覆盖能效、能耗限额、能源基础和管理等方面的节能低碳标准，为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撑。 最近两天，河南、陕西、重庆迎来一轮强降雨。河南今天凌晨再次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陕西勉县、重庆中县遭到特大暴雨袭击，造成城区内涝，基础设施破坏，灾后恢复正在有序进行中。请听报道。 今天白天，河南降水虽然已明显减弱，但河南省水利厅今天凌晨再次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郑州、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南阳、信阳、驻马店、济源等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注意避险，做好防范。河南济源市各乡镇村联动增设卡点，全力做好沁河等河流沿线汛情巡查和紧急处置，及时做好危险区域隔离、危防护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工作。济源市五龙口镇副镇长孔立杰， 扎实做好防汛卡点值守、应急队伍组建、隐患排查处置、防汛物资储备保障等工作，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利益。 随着强降雨带逐渐东移，河南本轮大范围降雨将按下暂停键，预计明天全省天气将转为晴天。今天重庆市中县多个乡镇街道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上午10时，中县气象局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暴雨至中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城区道路积水，伴随山洪、泥石流等情况出现。当地党群干部、志愿者正积极开展入户排查，有序组织转移群众、车辆、财产。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22号8时至23号8时，全市19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无锡文峰镇长沙村，为188.0毫米。重庆市今天上午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水情科科长黎春雷， 受降雨影响，重庆垫江桂溪河、乌溪梅溪河等3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4米涨水过程。 连日来，陕西汉中勉县大部遭受特大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237.7毫米，为该县有气象监测数据以来极值。截至23号14时，全县受灾人口达到9.75万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破坏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达4.58亿元。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县委副书记薛小兵介绍，目前勉县境内降水已经停止，受灾群众全部转移安置，查灾救灾工作有序开展。 截至目前，我们大部分区域的停水、停电以及通讯中断问题了，已经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解决。其他的这些方面基础设施呢，正在加紧的抢修恢复当中。是医院呀，是我们最近的疫苗接种点等等的这些，我们电力都是有效保障的。那么水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已经集中建了42处集中供水点。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时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695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4695万4000剂次。 昨天，江苏扬州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扬州市本轮疫情以来首次实现零新增。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8例。总台央广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张祖明报道。 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扬州市昨天有27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截至目前，扬州市所有确诊病例中，已累计出院140例，在院治疗的确诊病例中已无危重病例。截至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23个。今天，扬州市继续在部分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中开展核酸检测。8月17号起，扬州市对主城区所有风控管理小区全面加强风控管理，要求小区居民足不出楼栋，村民足不出自然村，平房区居民足不出巷。今天起，扬州市对风控管理小区的管控措施进行了调整，没有过阳性感染者的风控管理小区实行足不出小区。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具体来说，就是足不出小区，小区居民可以分楼栋错时出户，但必须要戴好口罩，保持1米距离，不在小区内聚集，依然倡导非必要不出户。除了工作人员外，非本小区的人员不得进入小区。 自8月1号起，扬州市所有商业综合体关停，餐饮企业停业，并停止线上点单外卖经营。扬州市近日制定出台了保企业稳预期促发展10条措施。扬州市商务局4级调研员叶荣明表示， 同时对疫情期间餐饮、生鲜类商贸服务企业提供线上下单、线下配送服务的，将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补助。对为承租企业减免租金、未费的商业综合体、农批市场、电商园区等载体，经核准，将给予房产税3个月的应纳税款减免。 另据报道，昨天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这是本轮疫情以来首次实现本土确诊零新增。近日多地发布公告，风控管理区域解封将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通报，经评估，北京市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自今天起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南京方面，从今天起，通过铁路、公路、水路等方式离宁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所在社区市全域为低风险地区的抵宁人员，凭健康码、绿码且体温正常可自由流动。今天6时起，湖北荆门部分地区解封，符合条件者可离开。武汉江夏区自昨天12时起，除保留郭岭里和立庙中风险地区封闭卡口外，此前确定的风控管理区域外围道路卡口撤销，各出城主次干道恢复通行。另外，经国家和上海市专家综合研判分析，上海浦东机场5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距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已经13个月，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已满100天，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1000米。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24时开启，汽油每吨下调250元，柴油每吨下调245元。 今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今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该院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近日建立了破产信息公开公示机制，企业和个人的破产信息将全流程多角度多渠道向社会公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汪文斌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问，近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和该校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巴里克教授持续引发媒体关注，特别是巴里克在人工合成冠状病毒方面的高超技术、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糟糕的安全记录，以及巴里克同德特里克堡非同寻常的合作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表示，抹黑中国洗刷不了美国自己，美方一再声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但事实上最应当调查的正是美国自己。汪文斌指出， 美国是重组病毒研究开展的最早、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冠状病毒研究的最大资助者和实施方。据报道，巴里克教授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重组冠状病毒的研究，其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事实上，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汪文斌说，美国处心积虑试图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了新冠病毒，但世卫专家已经2次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得出病毒自武汉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 那么请问，美国什么时候能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到北卡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和德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进行调查呢？我们奉劝美方不要再往别人的身上泼脏水，先把自身实验室的情况调查清楚再说。 另外，有记者就在阿富汗的中国机构和人员安全情况向发言人提问，对此汪文斌提醒，尚未向使馆报备的在阿中国公民速告知联系方式等信息。 中方高度关注在阿富汗的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安全，目前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在正常工作，大部分在阿中国公民已经在使馆安排下先期回国，对自愿留下来的零星人员，使馆一直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们加强安防意识和措施，并协调阿富汗有关方面切实提供安全保障。近日，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已经发布了多条安全提醒，请尚未向使馆报备的在阿中国公民速告现住址、行程、本人及国内亲属的联系方式，具体信息可以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的主页来查询。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塔利班已经夺回阿富汗东北部巴格兰省巴奴等3个地区，并从不同方向向反塔利班力量目前所在的潘杰希尔省靠拢。他同时表示，塔利班正在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23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区局势趋于稳定，民众生活正走向正轨，但由美军实际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 局势依旧混乱。23号早上还爆发了枪战，导致一名阿富汗人丧生。美军已要求5家航空公司提供18架飞机协助撤离行动。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方报道。 目前，康巴尔国际机场内部由美军控制，外围则是阿富汗塔利班在维持秩序。德国军方23号表示，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部队当天早上在喀布尔机场北门附近和不明身份的枪手爆发枪战，导致一名阿富汗人丧生，3人受伤。德方没有明确说明这名丧生的阿富汗人是否是在机场外围维持秩序的阿富汗塔利班成员。23号，喀布尔国际机场外依旧聚集着至少2000名急于离开阿富汗的民众，但只有少量持有证明文件的阿富汗人才会被美军放行进入机场。美方22号表示，过去一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从该机场撤走了超过28000人，但仍有数万名帮助过美国及其盟友的阿富汗人及家属等待撤离。大量民众聚集导致喀布尔机场周边秩序持续混乱。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过去一周，机场的混乱局面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伤。此外，美国政府还警告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可能对机场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22号说，这种威胁真实存在，而且可能近在眼前。美国和德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分别发布提醒，称机场入口附近存在潜在安全风险，建议本国公民暂勿前往机场。为了加快撤离速度，美国国防部22号宣布启动民用后备航空队。美军此次要求5家航空公司提供18架飞机协助撤离行动。这些民航客机不会飞往喀布尔机场，而是用于将已撤离到第三国的相关人员转移到美国。自阿富汗塔利班本月15号进入喀布尔之后，市区局势总体较为平静。到23号，虽然政府机构、银行、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都已经开始营业。阿塔在市区设立的检查站也有所减少，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在增多，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在恢复正常。在新政府的组建方面，相关工作正在持续进行。22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阿塔正在和阿富汗政界人士进行协商，有望在不久之后公布新政府组建的相关信息。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死亡的人口分布显示出很大的种族差异。最新研究显示，在65岁以下的人群中，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死亡比率高于其他族裔群体。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23号宣布，残奥会相关人员中新增13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包括一名海外选手。 海地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2号发布，截至当天上午，海地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已造成2207人死亡，12268人受伤，另有344人失踪。 瑞典首相勒文22号宣布，他将于11月辞去社会民主党党魁和首相职务。目前尚不清楚接替勒文的人选。根据瑞典宪法，社民党将在11月举行的党代会上选出新党魁，并由议会确认成为首相。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吴京、演玲。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Baby, that's a fact.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ee you mine. Take a walk on the